好，欢迎做我 Tata 呢两位记得。 我系末日。在正式开始之前，我首先同大家报告一下，我哋方物茶馆因为 Discuss 个版本实在太过老旧啦，喺前嗰排佢成句佢真系发冧娇咗嘅，我哋决定直情放弃咗佢啦，因为其实佢实在太旧啦，我哋短时间之内系冇乜办法去执翻起佢嘅。 最紧要系冇钱。 所以呢我哋就决定呢就将个讨论区搬咗去 Discord 嗰边差啲速度。太旧嗰个版本就叫 Discord， 我哋而家要搬嗰个就叫 Discord。Discord 应该系相对地比较低门价，因为你唔需要电话，你就咁申请个账号就得㗎啦。 你其实都可以唔装嘢嘅，你用 Chrome 就可以开到㗎啦。 係啊，所以我哋諗过就一个门价相对比较低㗎啦。我哋个邀请 link 呢我哋会放返我哋相关资讯栏嘅。YouTube 嘅话就下面啦，如果是 Podcast 嘅话就是 Podcast 入面嘅资料，我都会放翻条 link 出去嘅。 系啦，咁而 Facebook 专业咧都有 link 嘅，官版都应该有啦，唔好讲啦，废话嚟嘅。 如果有兴趣入嚟吹一下水，尤其是咧对于我哋 Podcast 本身个内容个讨论，听完我哋出完之后会唔会有啲咩反应啊、意见啊，甚至有啲建议啊，即系想我哋讲乜嘢啊，呢啲都欢迎留翻嚟嗰度讲嘢啦。咁噶啦， 好啦，咁报告栏到此为止，开始我今日正题啦。咁咧理论上而家呢条线 出街的时候咧就应该系三一一嘅。 系啦，咁系咪下昼两点几嗰段时间出咧就唔知 道。我尽量啦， 尽量啦。咁就即系十年啦，咁快就。本来呢啲新聞呢通常呢本呢个礼拜呢周围都回顾啊讨论。结果我头先喺 Twitter 睇下咩最多嘅新聞竟然系梅根开火我顶你个肺啊。 即系唔肯关你事嘅嘢啫。 有咪佢夸张到就係、是、我初以为呢排而家讲紧新冠肺炎㗎啦。但係睇、咦梅根喺英皇室开火。唔系啊嘛，其实本比市都咁和平噶。 我谂有少少嘅原因就系因为其实你话武肺又好，三一一都好啦，都已经系一个持续咗好耐，即系三一一系十年前嘅事添啦。咁你武肺都持续咗成年啦，咁啲人其实开始攰啊，即系开始厌，开始攰。点解会越来越少？即系你理论上啊，凑整齐数十周年，应该系一个比较会重视啲嘅年份嚟啊嘛。但系咧，其实系啊，佢系有依然系有活动嘅，其实每一年都有嘅。当然啦吓，当时当刻就会有个默哀少少嘅默哀意识嘅。咁今年都有，但系就其实越来越少人提。我谂两周年、三周年嗰阵时个反应仲大过而家咯。 因为嗰时仲系现在进行式，但系其实而家十年过去啦，已经真系叫做去咗盖式噶啦，真系好多嘢都已经系。 系唔系完全咧？我谂 唔肯定唔完全，因为其实仲有好多人翻唔到故乡嘅，例如话有啲荒废村落，有啲人系翻去咁重新振兴，但系长途漫漫啦，呢种情况系。 因为有啲先本来就已经系少人噶啦，你仲要唔系全部人肯翻齐，咁你唔翻我唔翻，敌不动我不动，即系我想等齐人先翻，但人哋又想等齐人先翻去，呢个就比较麻烦啲啊，可能要政府统一安排啊嗰类嘢，而且唔系个个人都想翻去啊嘛，第一就有危险啦，唔一定系真系有危险啊，系可能佢哋心入边 心理问题啊， 亦都有啲人唔想翻翻去伤心地。 另一个问题就系本来嗰人口就已经有人口都市化，即系谂下工程园、福岛县嗰一带，喺关东地区嚟讲算系比较冷清啲嘅，再加埋一次震一震，更加多人系真系叫做咁，唉、算啦， 见过鬼怕黑啦。 咁我都就讲真就系，我搬咗其他县里面住咯，都住成六七年咯，我小学生都高中毕业咯，我仲翻去做咩啫？ 调翻用都市规格都系核电厂周边，其实系唔会特别地去发展人口噶嘛。 嗯， 就算当初点样话佢安全都好啦，而家你见到啦吓，我嘅而家系讲十年前啦，十年前而家你见到啦吓，咁佢真系爆咗出嚟。点解个受灾人数系唔系真系非常之多？就正正系因为嗰一头啊，其实唔算系人多嘅地方嚟啊嘛。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拣嗰个地方嚟放核电厂啦。 而家睇下官方资料咧，就确认死亡咧就15,893人。通报失踪就2,553人，我当你全部加埋大约19,000人到啦。即系以一个尼克特就九级嘅超级地震嚟讲，呢个人数嚟讲算系少噶啦。谂下东南亚嗰啲海啸，等下几万人咁去啊嘛。 咁呢个日本嘅防灾其实系非常之出色嘅，老老实实。如果呢嚿嘢打落去菲律宾啊嗰啲地方，嗱唔系真系睇唔起菲律宾，只系讲紧即系日本系特别超班啊喺呢方面。即系咁啊，如果话佢个灾害会大好捻多。 嗱，讲一讲咧就系十年，即系回忆下啦。当时我嘅音色仲喺荃湾，最记得噶嗰日我哋成班一做完音走落去食饭，到六七点咯，新批新闻，大家仲觉得地震啫嘛，有乜大不了啫？日本人生唔到地震，跟住睇下，咦，好似唔多妥咁似，跟住越睇就哇，乜去到咁尽啊？系大家呆咗嘅嗰时系。 我记得嗰一刻，我应该喺写字楼，仲喺杂志社写字楼入边。嗰阵时成个晏昼编辑部系冇人做嘢嘅，系全部人冇人做嘢，全部都就系听紧收音机啊，睇紧电视啊嗰啲嘢。老细都唔得闲理你哋。 系讲紧喂嗰边好似大镬咁，咁啊睇下我哋睇。 呢样嘢就系对日本地震有认识同冇认识嘅人嘅一个反应，因为我自己喺日本真系用成日嚟形容啦。对于日本嚟讲，印象就系、是、甚至去到再早之前嘅东北地震咁样，顶多咪震烂啲路啊，跟住冧下山啊，跟住啲自卫队去拯救，即系呢个程度啊。对我嚟讲，日本嘅地震系呢个程度。去再早之前嘅神户、阪神大地震就已经系唔系好熟悉嘅年代啦。咁谂下东北地震嗰其实就唔系好严重嘅啫，咪顶多新干线停几日。跟住系啊，乜咁夸张啊？即系嗰系 over 咗我对日本地震嘅理解啊！ 佢一开始咧，佢讲系 8.4 级地震啊嘛，咁、后屘就将佢上收到 8.9 定即系 九，而家官方九。 首先系 7.9， 跟住 8.1、8.8、8.9，最后上收到 9.1。你唔好见个数字1.2倍，1.2倍嘅话咧，其实即系等于差唔多20倍噶啦。咁嗰时谂，哇，都几大喎，因为其实八级已经好大噶啦嘛。但系佢话哦，外海咁应该都唔会好严重啩。嗰阵时谂啊，跟住就系上 Twitter， 我记得当年就系上 Twitter 就去搵 friend， 啲 friend 都主动开始报平安啦。其实唔系马上噶，震完之后一两个钟就开始陆续见到有 friend 报平安。其实大部分我 friend 正常啦，都喺东京噶嘛。佢哋系。在东京那里呢是讲紧都是瞓得好严重啊咁啊。跟住就开始陆续就听到话哦个震央喺福岛。跟住就是福岛县嗰阵人好似冇反应喎。是啊是讲紧是严重到呢是成个县啲人呢是唔见晒㗎。即是唔见晒唔系只佢人渣最终失踪死咗，是讲紧当下佢马上系 冇一声。 冇晒声气。即是因为如果是地震的话，你其实你就开始有人出来讲的啦。你知道日本人有没有见过张图啊，地震反应是什么啊，出塔出塔出塔做什么都好啦，你一路避灾一路就出塔的嘛。 其实这个在某意义上面是好事的。因为冇平安嘛、 啊。 大家知道你冇事嘛，你仲有精神出推的话，即表示都不好严重啫。 但是跟住啲人就咪发现咯，好似有一惨嘅名单是失踪名单嚟。失踪名单是指网络上失踪中、个地震就太大啦。到海啸冚落嚟嗰下咧，系一大片地方系冇晒信号啊！即系佢啲基建全部冇跳晒啦嘛。 我记得好似以前阿修行者咧曾经讲过佢当时啲情况嘅，咁我下次揾你再问佢啦。咁你另一个朋友咧，因为佢东京嘅所有交通瘫痪晒，就行路翻酒店嘅佢啊要。 我记得福岛同东京距离应该系240公里，喺240公里外嘅东京咧，其实就变成一个有翻咁上下大嘅地震，都算大噶啦其实。咁所以所有铁路两日定三日之内都系 瘫痪晒，全线瘫痪。 佢唔系真系瘫咗，而系为咗安全。有部分就是真的那条路轨有问题啦，有部分是要做检查确保你不会震到啊，譬如你的路轨有些裂痕啊，或者你的电缆那些东西有问题啊。这两日之内其实他要检查回哦他们的铁路 OK， 即是对于福岛以外的影响主要是这里走出来的。那那些平时那些摇下性啊那些东西呢，其实日本的建筑就震惯的啦，只要不是福岛县那边最近震央的。其实福岛县成日都讲啦，不是那个不是震央来的，很多人都成日搞错，是福岛县对出的外海才是震央来的。他们是还有好像有几十分钟时间去做反应的，我知道海啸来到位置，因为个地震相对来说未震到他们会马上死人冧楼，即是他主要对个受灾都是海啸来的嘛。 因为其实最大问题就是海啸冚到，因为对日本的建筑来说地震其实 OK 的。当然啦，你去到而家所谓叫世纪级地震就冇嘢讲啦，但一般嚟讲七级左右，佢我唔记得咗喺边度睇过嘅。日本建筑话佢系预七至八级嘅。 东京地震 8.0 有讲到，日本嘅平均内震系讲紧5.5级以下系完全无伤的，七级以下都唔会冧。是讲紧最低限度个标准啦，日本建筑标准啦，系要求你咁样嘅。 而你预计通常佢所谓七级系有一个几大嘅缓冲区，即系话唔系话即系7.1级就即刻冧嗰种，嚟话基本上个7.2啊、7.4、7.5级咧都 OK 可以嘅。 佢嘅标准系讲紧你七级正，你都唔会冧。咁唔会话你 7.1 级就一定马上冧，但如果你 7.1 级就冧咗的话，咁你都仲系合法嘅，尚算系合法嘅。咁 但可能佢预啲嘢佢预松啲嘢噶。 但系你起嘢嗰阵时唔系咁起噶嘛，你设计嗰阵时一定讲紧，哦你7级都要唔冧嘅话，咁你其实实际上佢可以承受到嘅就唔止呢个数。 起码成 7.5 至8级嘅可以去到。 系啦，咁而且呢个你 9.1 其实系讲紧震央啊嘛，唔系讲紧福岛县都唔系咁样噶嘛，而且嗰度大部分都系木造建筑嚟，以我所知就，因为嗰度近海嘅地方都唔系一个城市化嚟嘅，都系一部分。是木造构筑，一部分都是啲平房嚟。因为我记得咧，系其实咧喺海啸嚟嗰下咧，大部分屋咧都系算系完好啦，外观睇落系完好噶嘛。 因为其实木造建筑佢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地震时咧，佢相对于讲紧水泥咧，佢嗰个耐震系高嘅。 木做佢柔软啊嘛，同埋轻咧。 主要系两种，一就系木本身有弹性噶嘛，咁同埋木榫结构嘅话咧，其实唔系蚀到死死实实嘅，佢中间可以允许你有少少撬啊，嗰啲罅嗰啲嘢，咁啊相对佢个韧性会高过纯粹水泥建筑，而且因为轻咧，所以佢咪跟住个地面喐咯，佢咪根本就地面揈下揈下揈下揈下咯。 所以日本木做建筑其实有好多六七层楼大厦咧，你以为石屎啊？木做嘅。 即是日本在2010年通过了一个公共建筑物等木材利用促进关系法，规定这个公共建筑即是政府建筑不多于三层的话是必须要使用木做的，作用是以身作则促进木建筑工艺的发展，当中木建筑的耐震能力就是其中一个考虑点。 我以前住的宿舍呢好妙的，你正常如果外面看就以为普通的钢水来了，那我去间房里面敲敲，出面是 新的技术是可以做到个结构好稳阵，木的缺点就由钢筋水泥好，即是混合式建筑啊。 混合式啦。 我估海边嗰扎就应该冇咁先进嘅，佢嘅纯粹就系轻，一层起两层纸。但系咧，调翻转就系木做，因为轻啊嘛。正正系因为轻，海市一嚟一冚，就系真系卷起晒所有嘢，然后去晒啦。哇！嗰阵时系见到好捻恐怖噶。即系 啲人匿晒学校，喺啲中学度影出嚟，哇！即系末世咁嘅画面咯。全面都是海，啲人匿喺学校上面，即系拍动画冇咁震撼。 当年我系学识咗一个 tag 叫做扩散希望，系嗰阵时学识噶，因为之前都冇乜必要咁样用啦。但系喺震完多一刻，点解一路就喺个 Twitter 度咧，就系、是、好多信息弹出嚟，就系讲紧海啸嚟啦，好卵大海啸嚟啦，快卵啲走！因为嗰一刻咧，地震震完，但系个海啸仲未到，因为你知道水波系需要时间噶嘛，佢个水上面嘅震波啊嚟到系要时间嘅。咁、其实我觉得系有段时间噶，嗰阵时系最卵紧张噶，因为讲紧真系做得够啊！嗰一刻啊，你仲系有得挽救嘅时间，你系讲紧你尽快去叫佢哋人。有啲人真系见惯风浪唔卵识死噶嘛，咁就要叫嗰啲人喳喳唔走。今次大海啸警告，大佬。这个讲紧日本嘅海啸警告或者叫津波警告啦，佢哋叫就分成咗三阶级嘅，第零级就系叫做津波预警，即系话你听叫定你先嘅啫。咁然后最低一个叫津波注意报，咁正常大部分时间大家见到嘅其实都系呢一个嘅。咁佢但系佢再上边咧，其实仲有呢个津波警告同埋呢个大津波警告。个津波警告系紫色嘅，我哋一般见嘅津波警告系讲紧红色嗰、那个，其实已经系有危险噶啦。 海啸应该因为津波警告已经警告嚟噶。 佢有唔同地方嘅，有远啲咪同你讲系津波注意报咯。系嗰阵时讲紧系严重到咧，去台湾都要发海啸警告嘅。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连美国加州都有人俾海啸卷走咯。 是啊，好撚大鑊噶。不過嗰邊就係講緊注意報嚟嘅啫。你用翻入邊嘅級數就係講緊，你咪撚行過去海邊嘅望居，你就冇事噶啦。台灣我覺得最後，因為台灣係過咗個幾鐘頭先到噶。咁其實嗰陣時同台灣啲人講都係講緊，你咪撚八卦走去海邊睇，真係捲撚走你。 我之後去仙台市附近啦，即係公島啦。當時睇博物館相咧，成間仙台市嘅博物館咧係浸曬。佢影咗相就即係頹垣敗瓦四個字形容。 仲有，如果你系纪录片嘅话，仲见到啲系佢会喺嗰啲山丘上面插住啲木桩，就话最高水位去到呢度，要喺插喺山丘上面，因为平地基本上系全捻部都卷捻收晒噶啦，嗰、那个震撼系好捻恐怖。当然呢啲系事后之后先开始陆续有片走翻出嚟啦。 好简单，成个仙台机场铲平咗啦，冇夸张，铲平咗。 因为首先就咁巨量海水本来就已经系好大质量噶，而且佢仲要系佢卷走咗好多啲建筑物啊、车啊，即任何物品 一扫光， 即系你嗰一刻咧，你可以真系感受到喺大自然啊面前，人系几咁无力嘅。任何所有人造建筑物，所有嘢都俾佢卷晒落去，哪怕系我哋人类最坚固嘅水泥建筑都好啦，佢照卷不误噶。唔好搞错一样嘢，虽然我话好多都系木造建筑，但系就算水泥建筑都好啦，佢照卷不误噶，因为佢夹杂咗好多啲好硬嘅嘢，嗰啲 成只船卷上去咯。 嗰阵时嘅海水就唔系纯粹海水嚟噶啦，佢系夹杂咗啲我见到话车啊、船啊、烂咗嘅屋啊、嗰啲碎片啊、嗰啲嘢，系讲紧系成旧嘢，嗰扎嘢撞过嚟咧，就唔系海水撞过嚟咁简单噶啦。即系大部分日本沿海中晒之后，你先开始得闲揾人嘅，因为嗰阵时仲系讲紧之前仲挽救一次啦嘛，就喺 Twitter 上面去。其实我就好少 retweet 嘅，因为我嘅 follow 大部分都唔系日本人嚟噶嘛，但系有几个大嘅我都有 retweet 嘅。都是就系话佢哋听，喂大佬呢次唔系等闲事，唔该嗱嗱走。因为嗰阵时系有炸人咧，讲紧以为过海啸，我都唔系真系住海边，即系一般意义上嘅海边啦。咁我哋可以唔使理啦，我哋唔系海边。结果系有啲咁嘅保安 cam 嚟嘅， 就影 Q 住佢，就係当刻嗰陣时就发现个海啸嚟到，因为佢啱啱讲过佢唔係真係好近海边㗎嘛，就见到佢人就係、是、外边窗外边即係见到有啲海水卷过嚟，咁威力就未去到整烂佢个建筑，但佢就俾啲海水围困咗啦。係、 嗯、 会有啲咁样嘅地步，你见到嗰一种呢其实对距离海边呢有段距离㗎啦，已经系。因为如果你已经正喺海边嘅话呢，你水泥建筑嘅话照烂㗎啦。即会有啲咁嘅人就开始见到啲自卫队啊步走出去救灾。嗰刻真係好快啊！你其实啲 NHK 啊嗰啲呢好快就已经派咗记者啊嗰啲。 用我哋阿扎隔一个笑话话嘛。当 Teladon 都做整个磅送嘅时候你知好大镬㗎啦。 但嗰阵时係佢一个钟头我之后先见到嘅。 根据二叉呢条香文记录嗰日地震嘅时候呢係即时播放紧急节目。当时吓到成班二叉呢条香文呢世界末日啦，日本沉没啦，嗰次 系啊，嗰刻咧，其实咧，我仲好天真咁屌你呢啲搞 get 嚟嘅啫，因为嗰阵时咧，就算讲紧海啸到咗之后啊，相对嚟讲受灾部分其实相对比较少。就先讲啦，其实啱啱啊，其实讲嗰扎几乎应该全部都系嚟自呢个地震及后面嘅海啸所引起嘅。咁但系后面之后先发现，喂，好似唔对路，好似唔只系地震咁简单。因为其实海啸冚完就冇噶啦嘛，跟住你就系执手尾噶啦嘛， 嗯、 即系地震都系啦，即系佢虽然佢余震都不断啦吓，你最恐怖嘅就系、是、即系几日，因为几日前啊，仲讲紧吓你嘅七级地震系当年嘅余震，即系人哋讲紧余震咧，最大都系讲紧 个零月啫嘛。 啊，我记得阪神地震比较后少少嘅地震系三个零月啫，都系讲紧喂你九年之后，即系如果你唔话呢个系余震咧，完全可以视为另一个地震嚟嘅。但系类似天文台嘅单位就已经话咗你听，呢、这个应该系当年嘅地震嘅余震嚟噶啦吓。即系你谂下，余震都 7.1 级。所以嗰阵时，嗰扎人咪吓到鼻哥窿冇肉咯。你真系见到佢哋咧，系嗰种恐慌系好卵恐怖嘅，因为讲紧十年前啲记忆翻咗嚟，会惊系喂会唔会又嚟咗一次？即系虽然理论上就好难会见到同一样咁大嘅地震会袭击同一个地方。 嗯， 虽然啊，同一个地方重复发生地震系有可能嘅事啊，但系通常就唔系短期之内。喂，十年八载真系算喺人类历史嚟讲都算系短期啦。 嗯， 即系讲紧过百几年，同一个地方再次发生大地震咧系有可能嘅。但系人唔系咁样谂噶嘛，当刻你冇咁理性噶嘛。因为我系好明显感受到咧，呢次嘅超大余震咧。是相对于当年大家恐慌性仲更加恐怖。当刻啊当刻啊、嗯、就是讲紧当刻嘅感受并不是当刻大唔大。当然当刻大唔大你会 feel 到啦，会有呢个生物本能上嘅恐惧啦。好、嗯、认真嘅话你听，如果真系地震嘅话呢，你系会惊到系脚会震嘅。我第一次感受地震嗰阵时就系台湾921啦。 好似921啦。 是啊，嗰阵时我喺福建。是啊，隔咗个海我都 feel 到有地震。好似最终我哋三级啫，震级啊。 咁可能真系情况唔同，因为我算系经历咗好多地震，因为喺北海道住咗成年咧，都挨过三四次三至四级，系你似坐船嗰种地震啊！我仲同你阿超交喺 MSN 吹水，跟住咧摇下摇下，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好走咧，跟住谂下要五楼嚟嘅，放弃啦，走唔切嘅都。 我的情况咧同你一样，就嗰阵时福建嗰边震级三级，咁我就同个同屋都系一齐好快醒咗，跟住喂咩事？喂好似地震、啊。我同同学都系香港人嚟㗎，系从来冇遇过地震。我谂正常大部分香港人除非你去日本玩咁啱咁巧撞到啦。如果唔系你其实好少会真系撞到地震。嗰时系喂咁点算啊，咁走唔走啊，咁啊算啦。即嗰时系完全唔识对应㗎。所以点解日本要做咁多咁多咁多嘅防灾演习，就系讲緊你当下系唔识对应㗎，因为冇咁嘅练习嘛。 我系识对应，因为我上堂时学校讲过嘅。但系当我谂下就是、以我速度五楼算罢啦，你放弃啦，你认命啦。 因为嗰阵时我哋嗰度比较尴尬，我嗰度系好似三楼嚟嘅，即系咧，如果你一楼嘅话咧，你跳出去有即系一楼系指 地面啦，即系地面啦， 地上一层啊，再多一层啊。如果真系大件事嘅，你咪即刻喺走廊跳咗去地下咯，一层楼梯跌你唔死嘅。但系我三楼跌落去，喂，真系会有事嘅。咁但系跑唔跑落去好啦？谂一阵，仲喺度摇紧，我哋系一路摇，一路摇喺度，一路谂紧走定唔走。但系个人咧系不自觉地咧行咗出走廊，因为我哋走廊系户外嚟嘅，即系个人系不自觉咁离开咗室内嘅，系本能反应嘅，冇任何训练之下咧，你都系会想离开嗰阵时嘅室内空间嘅。 我嘅情况系，我系有 feel， 即系后嚟第日翻学校，唔系同学，又唔系地震，有啊，点啊，冇嘢啊。 嗰一刻我成班都觉得系太有危机意识，因为大家冇谂过去到三一呢种级数 嘅。系咁呢个几样嘢，仲要包括埋你所去嘅北海道。 算火多地震，其实 北海道好少地震噶。如果唔系上次记唔记得有次千岁机场山叫埋嗰次啊？嗰一次点解会搞到咁大？就是、因为北海道冇乜地震噶嘛。 其实唔算少噶，因为之前咪再早 大地震啦、 啊。北海道大地震嗰次大地震 咁嗰 次之前啊，系日本系好少北海道大地震噶，通常都系唔系北海道本身地震，再低少少，因为其实北海道已经离开咗个地震带，冇咁近啦、啊，叫做 冇咁近啦、 啊啊。所以佢哋相对比较少。咁所以就系嗰间，我哋三四级就已经系有啲反应噶啦。你谂下人哋嗰啲，我记得福岛嗰边震级系几多啊？其实好似。震级九级，我记得系。 咪睇翻啲片咧，都系摇到，直情系觉得你就咩世界末日嗰种摇法。因为好多片睇到嘅，有个电视台咧，通常有电视台 office 咧，佢有支 cam 摆喺度影住噶嘛。哇，摇到，哇，你座楼竟然唔冧啊！嗰种程度嘅去到。 咁啊，所以震嗰下大家会惊，震完之后先知，喂，唔止系咁小事。因为讲紧，如果冇后边嘅海啸嘅话咧，日本完全可以冻结秘书嘅，同你即系当然佢哋会受灾，都会有影响嘅，但系佢哋唔会真系咁大件事嘅，会变成。但系问题就系后边嘅海啸就系最大问题啦。 而海啸迟啲嚟就系而家，其实都仲系你咁 hea 嘅福岛。 福岛在而家应该仲有三万几人，我记得好似之前见到过，佢有三万几人系未翻，系想翻去而未翻到去嘅人嚟嘅。 佢一般讲法就好似有四万八千人，仲有四万几人系冇翻唔到去。 四万几人嗰个应该系就纯粹系受灾户、就未扣除唔想翻去嘅人。 我开头可以讲啦，有啲人可能你住咗第二个区结咗婚，或者系个小学生啊，而家可能喺外面都毕咗业啦，咁仲翻去做咩啫？你做埋就系、是、你翻去做咩地方接你翻去啫？ 有啲好惨嘅系讲紧，其实点解你会喺度咧？因为当刻你离开咗你屋企，即系你可能咁啱就去咗东京，咁但系你屋企人咧叫失踪定死亡咧，都咁多年啦，你都唔可以再叫佢失踪噶啦。即系咁，你谂下，你仲会唔会愿意翻去个伤心地啊？ 即系除非你真系叫做咩啊？嗰度只有我屋企，我一定要翻去嗰种决心啦。 生于斯，长于斯嗰种啦，系 有噶。日本人有唔少人咁，但系 有好多添啊， 好多 比例上日本系非常高添。 即系叫做地缘爱啦，或者故乡情嗰种啦，佢真系坚持翻去嘅好多人，但系就再多都有限度啊嘛。同埋有一样就系、是、福岛最初又话有核辐射，有乜有乜，结果。十年过去又好似冇乜嘢喎，顶你个肺！ 其实当刻呢个海啸过咗之后嘅几个钟头啊，开始啦，就个焦点已经由呢个地震同海啸，因为其实已经过咗啦嘛， 就转咗福岛核灾啦。 啲人就睇住个核电厂点样如何那样，即系我记得我系睇紧住个第二个机房爆炸，我系睇住佢睇直播睇住嘅。 我都睇住，因为当时成班科学人喺度食饭就讲就讲一福岛一啫嘛，因为大家讲就系咩？海啸就一嘢就算数，但系核灾你就好麻烦噶啦，手尾好长啊！ 嗰阵时我好记得嘅，啲不谨慎嘢嚟嘅系，嗰阵时就系有一首歌系红捻咗嘅 ，Meltdown。因为嗰阵时最红嘅 keyword 就系 Meltdown， 同埋另一首歌《劳心容毁》呢两首歌系即刻系好捻红嘅， 超不谨慎，但 你可以话好不谨慎啦，但系 Meltdown 啊，或者啲劳心容毁呢个 keyword。是全世界传紧，就系讲紧当初切尔诺贝尔个核电厂，大家都喺冇知觉下发生嘅，因为佢系第一，佢唔系伴随一啲大地震嗰类全世界都知嘅灾害啦。 因为其实切尔诺贝尔算系人祸嗰类嚟嘅， 基本上都是人祸嚟噶嘛，远少少你就唔会觉噶啦嘛。但系呢次咧，首先佢有一个震到全世界都醒一醒嘅地震，系讲紧香港都有咁地震。好捻恐怖噶！三一一嗰阵时咧，香港都有人回报有震感噶，但系当然唔系全部人都有啦。其实嗰度一级都唔够嘅，但系有啲人个感觉比较灵敏，或者系佢住得比较高之如此类啦，都系感受到当刻系有震到过，系连香港都有嘅、即系当年唐山大地震啊，8.9级我记得好似系。唐山佢哋我哋就近少少啦，但系香港系都有唔少人报道话有咁地震嘅。即系讲紧全世界都知道呢个地震，咁跟住就系讲紧核电厂嘅消息，就跟住个地震消息跟到全世界都知啦。系嗰阵时真系讲紧全世界，唔系讲笑。我记得香港都有派采访队去，唔知喺度搞乜春嘅。 因为其实当时系我持续咗差唔多成年啊，系一路有跟进福岛第一核灾嘅一个情况啊。 咁啊唔止一年添，如果你话后面嘅跟进嘅话，但系我记得系当下入面仲喺度应灾之中嗰阵时，已经系我记得香港有电视台系去到个封锁圈外边，因为佢哋入唔到去，正常啦吓。咁啊租直升机离九万几里攞支 cam， 酸捻到埋一埋，但系都蒙到爆嘅，好记得嗰阵时啲画面。 呢度呢嗱呢一粒好细粒嗰粒白色嗰粒就系核电厂前面嗰嚿嘢啦，如何那样咁样。不过就算日本嘅电视台，其实都系喺一定区域以外，因为始终有危险。嗰阵时讲紧，大家讲紧真系发生呢个卢森熔毁嘅话咧，咁就真系似诺贝尔翻版嚟噶啦。 结果真系讲中咗，顶你个肺！ 唔系， 因为上边就睇住爆，哇，恐怖啊！因为当时唔系就即刻爆啊嘛，佢一路影住佢，一路去即系咁抢救。结果当时睇啲片又睇住佢爆，都仲去嗰个震撼程度咧，真系九一一咧飞撞去嗰下嗰种感觉。 嗰阵时又即系科普咗好多啦，呢个核灾有唔同嘅级数噶嘛，因为次诺贝尔嗰种咧系最最最最高级嘅，但系福岛个核电厂咧其实都系同样嘅级数。点解咧？因为其实评级标准已经破咗顶啦，福岛嗰个就系慢慢跳上去。佢唔係一開始就已經預估佢有咁大件事嘅，但係佢係不斷咁跳升個級數，因為一開始就以為係純粹係洩漏嘅啫，但係後屘講緊佢有呢個盧森熔毀嘅危險啫，但係最終其實係冇真係大家最驚嗰種成個嘢爛撚咗嗰只，其實最終係冇嘅，其實佢係報廢咗佢嘅啫，但係入邊嘅嘢有洩漏出嚟。当初系我记得噶，东电仲系谂紧可唔可以救得翻个炉噶。我记得系隔一段时间，好似八个钟头定九个钟头咗之后咯，佢先决定废弃个炉噶。即系呢啲真系睇咗日本啲官僚嗰时系俾人屌得好紧要啊！啲官僚点样僵硬咁死板，谂住掩盖事件咧？你真系唔好谂住苏联佬啊、中共啊嗰啲咁嘅威权统治先系咁啊！日本啲官僚都好中意去冚事故嘅，但系呢啲嘢你冚不到噶嘛？ 同埋你点冚一咁大件事？系全球、啊，你知打翻福岛第一核事故咧？喂，无数嘅片话俾你知，嗰下爆炸，大佬系爆炸，嗰下吓到得人啊！唔系啊嘛？ 嗱，先讲下嗰下爆炸，其实系讲紧个温度太高啊，佢入边冷却嘅水，佢唔系蒸发咁简单。大家知水就系 H2O 啦，一氧化二氢啦，咁佢其实系氢同氧嚟噶嘛。佢个温度实在太高啦，将个水直接拆散咗做氢同氧气，因为氢气同氧气其实相对比较轻噶嘛，咁啊积聚咗喺顶度，因为佢有水泥盖顶防止辐射外泄噶嘛，积聚咗喺上面个顶度，积聚一定数目，咁然后就引燃爆炸。佢爆嗰个顶嗰下，即系大家见到睇住佢爆炸嗰下，其实系氢氧爆炸嚟嘅。 同埋就嗰个画面震撼啊嘛， 个画面好恐怖，真系好恐怖。咁但系亦都伴随住呢下爆炸咧，因为其实嗰啲冷却水咧都唔应该离开个炉心堆嘅，即刻上嗰个石屎堆，其实就代表住入边其实开始外泄噶啦。嗰啲水本身都已经系包含咗辐射尘喺度啊。咁嗰下爆扩散出嚟，其实系入边嘅衰变物嚟嘅，就唔系入边直接反应堆暴露喺空气之中。其实最终都系冇嘅。 不过佢自己情况即系咁过成差唔多咁多年啦。其实而家仲系执紧手尾，因为呢啲咁嘅手尾其实系真系叫漫长路嘅。 嗯， 咁亦都有啲核辐射啊、血癌啊呢样嘢实有噶啦。讲真，但相比起当时，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始终即系日本现代化、日本嘅好处咧。相比当年切尔诺贝尔嗰堆麻烦嘢咧，福岛其实算系处理得好嘅，即系对比之下。 因为两者嘅情况系，其实啱啱讲嗰个啦，虽然佢哋同样评为最高级嘅核事故，但系实际上佢哋个规模系撑天共地。因为切尔诺贝尔嗰边系讲紧成个 炉心炸开，真系炸开咗， 成个放射能暴露咗喺大气之中，而且啲人系冇反应嘅， 嗯， 啲人系唔知道发生咩事，佢哋系过咗几日之后先开始俾人陆续移出去受影响区域度，因为苏联当下想压消息啊嘛， 嗯。 咁就同啲人讲，冇事嘅，冇事嘅。咁而且辐射呢啲嘢，其实你睇唔到摸唔着噶嘛。 系咯。 咁嗰阵时都冇咁多检测仪器嗰类嘢，咁所以先会咁大影响嘅。 相比嚟讲，福岛咧，虽然话就话啲水里面有辐射性质，但系流出嚟嗰个影响，其实而家睇翻咧，比当初我预计系轻嘅。但系次落去之前，有一篇文章讲嘅就系咩咧？你赖咗屎，然后你最赖似乎周街走。嗰啲辐射云就系嗰种情况啊，跟成欧洲都系呢一阵屎味咯。 如果你用赖屎嚟做比喻嘅话咧，就系次诺贝尔嗰边咧，就系赖到一裤都系。 你最周围走喎、 啊。日本福岛嗰啲咧，就系你放屁嗰阵唔小心逼咗少少出嚟嗰啲，即系个差距系差好远嘅。其实咁，而且亦都系讲紧当下你地震多刻啊，就算你冇核灾都好啦，都会移送安置灾民噶嘛，唔会就地安置噶嘛。受灾最严重嘅地方，啲人啊会移走去一啲冇咁受灾嘅地方、 嗯， 因为最核心嘅地方咧，通常交通瘫痪啊，冇水冇电嗰啲嘢，咁啲灾民咪好大镬咯。通常就会将佢哋移去嗰啲仲有水有电有救灾设施嘅地方去安置佢哋噶嘛。咁所以其实好短时间内嗰边系清空咗噶啦，即系地震啦、震源啦，咁跟住就系海啸警告啦，海啸嚟咗啦。跟住就已经系讲紧核灾警告，就已经讲紧叫啲人去逃难啦。 嗯， 跟住就系讲紧随住个件事越嚟越严重，不断咁扩大个撤退区域， 其实讲紧你，如果你核电厂附近咧，其实有受过教育嘅，就系如果系发生核事故，你呢个区域几多级以上嘅核事故你要走咁样噶嘛？佢系咪演习啊？总之最少你会被告知有啲咁嘅事啦。 嗯。 后屘采访翻嗰啲撤退嗰啲，系讲紧佢哋喺20分钟之内撤离住紧嘅地方度。据说有啲人唔肯走嘅，俾人拉住走，因为嗰阵时其实已经系冇咩即时危险噶啦，就系、是、辐射危险嚟嘅啫嘛。咁啊系讲紧廿分钟之内，好简单啫。你试下模拟想象下，廿分钟之内你要搬屋，你嗰下会发生咩事？ 嗯， 结果就好多人都话，我哋得廿分钟时间去搬屋，我冇谂过一搬就系几年时间噶嘛。即系佢哋嚟搬走咗之后啊，几年都未复都翻唔切去。 如果而家福岛咧，仲有好大地方就真系好似仲系保留翻当时罗布斯嘅时嗰个环境噶。即系好似一个历史胶囊咁样啊，成个福岛县某嘅小镇咧，彻底嘅时就停止咗。 先讲下，其实而家嘅话咧，切尔诺贝利个辐射已经散到系讲紧，你肯签生死状，你就入得去噶啦。嗱，先讲下，因为两者个时间差个好远啊，其实即系虽然成日一齐攞嚟比啊，你唔好忘记呢件事系好多年前嘅事嚟噶啦，已经系。 切尔诺贝利嘅事咧，其实都仲系你想去旅行咧，系有旅行团嘅。但相对个福岛， 你要唔系，所以咪话你要入去黄区嘅话，你咪要签生死状咯。黄区嗰个叫做， 嗯、 即系红区就唔俾入嘅。 但福岛印象中好似冇咁严重。 福岛都有红区，福岛都有红区，但系佢嘅红区同次内贝尔嘅红区系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嘅。佢个安全系数话差好捻远嘅，因为讲紧佢而家嘅黄区啊，叫做即系一般人唔需要特别许可都入得嘅区域啦。我唔记得叫黄区定绿区啦。都好啦，其实嗰边嘅辐射量已经系冇超出一般平均值啦，已经系大部分都已经低过咗一个数，因为 佢喺呢方面日本人，我真系要赞下佢喺呢方面佢嗰个事后操作，其实真系有用心做嘅，即系唔好成日闹你，但系喺呢方面佢真系尽可能即系叫做将嗰、那个影响减到最低咯，一定有噶啦，讲起咁大镬。 因为苏联去到俄罗斯都而家都仲未做过呢个动作噶，日本已经做得七七八八啦。虽然有人就屌呢个日本做得好甩流啦，做紧乜嘢咧？其实辐射主要嗰根唔系有一嚿辐射源，即系譬如你当呢次啊核电厂，唔系有个核电厂不断咁射啲嘢过，射啲辐射过嚟。大家有人想象就系咁样，其实唔系咁一回事。其实系讲紧佢爆嗰阵时喷到啲辐射尘出嚟，即系嗰啲尘入边咧有啲放射性元素喺度，而嗰啲尘跌咗落去你，譬如话你屋嗰度、你土地嗰度、你树木嗰度嗰啲嘢，其实主要辐射来源系嗰啲地方嚟嘅。咁如果你想要清除佢嘅话咧，就系将佢个表土好似挖10cm 定30 cm， 我唔记得咗啦。佢嘅清除作业系讲紧将表面嘅地方嘅泥土全部铲起晒佢，好似铲泥咁样，全部铲起晒佢，跟住包起佢，当佢系低级核废料咁样处理。而家嘅清除作业系讲紧呢样嘢，到而家都未完噶，因为实在太大。你谂下，成个所有地方你都要铲一次，然后你处理， 冇可能啫， 唔系冇可能佢做紧啦，一路都做紧噶。 难啦，你喺最埋嗰几区，你直情走佢啦，唉，封印佢算数啊。但系外面区域能够铲咪铲咯，即系咁样咯。 而家日本政府就系讲紧，哪怕系最核心嘅区域，佢都要咁样做，因为嗰啲辐射尘系会随风随水而漂流嘅。你唔系话你封印咗个核心区，佢就唔会成为尘噶嘛？佢依然会漂到其他地方度噶嘛？所以你最终你一定要清除佢先得噶。佢慢慢由外围开始查探嗰啲剩，点解会你见到有部分居民可以翻翻去咧？就系讲紧佢而家就系讲紧，哦呢度铲干净晒啦，跟住检测数值，低啊，低过咗个警戒值啦，咁啊即系话 OK 呢度算系安全噶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有叫本地辐射啊嘛，我好记得当时咧啲人讲紧，喂东京会唔会好危险啊？剩啊嘛，嗰时我同好多 friend 讲，我话你而家哪怕射个核弹过去福岛个核电厂都好啦，你东京都冇事。即系阿三仔喺东京住噶嘛，嗰阵时就喺度讲紧，哎哟，觉得好似我哋东京喺度受紧核灾咁样，我哋东京乜事都冇。即系 不过用佢标准比较夸张啲，基本上佢系嗰啲旧粒大地震都讲冇乜嘢嗰种人嚟嘅。 跟住咧，香港电视台咧都有个算系辟谣啦吓嘅节目，就系讲紧有啲黐筋到话，喂，我哋香港会唔会有事啊？攞住部机，嗱，你话我哋香港个辐射系咁多咁多，东京个辐射系咁多咁多，香港高捻过东京啊！即系点解咧？因为香港嘅肌癌啊，系花岗癌，佢本身嘅本底辐射比较高嘅，跟住佢话你想高啊嘛，一嘢一拍拍佢，我好记得呢个动作嘅，即系一拍拍咗落去，依家好似立法会大楼嚟嘅，即系旧立法会大楼嘅屋型嗰嚿嘢啊，佢拍咗埋居民处度，跟住你见到个辐射系多几倍啊，因为嗰嚿系花岗岩嚟噶嘛，呢、這个就高辐射啦。但系日本人就应该全世界都系啦吓，对呢啲辐射睇唔着摸唔着，甚至你大部分时间都量唔到嘅辐射，其实影响都好严重嘅。因为台湾到而家为止咧，都系禁止呢个福岛及周边四县嘅食品进口嘅。 之前话想解禁，想解禁，蔡英文上台咁耐就话要解禁咁耐，但系到而家都为止都未解得到。啲人一听到呢个福岛啊， 因为其实好多人就咩心理问题，呢个叫做吓惊个人好容易，但令佢唔惊就好难噶啦，要解释佢。 因为当刻系的确系有部分福岛原产嘅食物辐射含量系超标嘅，咁你测个超标，咁你咪抌咗佢咯。冇超标嗰啲你咪用得咯，因为其实讲紧第一首先睇地方啦，一时时噶啦，讲紧系佢吸收水分啊、矿物质嗰阵时候有冇吸到嗰啲放射性物质。 嗯， 如果有吸到嘅，咁咪可能会超标咯。咁冇吸到嘅，咁咪冇事咯。即系呢啲嘢要睇风向啊，要睇降水啊嗰类嘢，要睇呢个水源嗰啲嘢噶嘛。即系咁咪变成依然系到而家为止嘅影响依然都存在噶。 不过呢个就我又唔觉得有排嘅，其实我做几年左右啦，应该都叫七十即系。所以七七八八就是叫做基本上你大致上问题都搞掂啦，因为其实而家楼下或者你要赔钱啊，同埋安置咗灾民啫，即系你点样令佢翻屋企，唔系你点样令佢哋翻屋企？翻屋企唔系你就系赶佢翻嚟算，因为你要配套嗰啲嘢啊嘛。 咁讲啦，当初日本政府系预计2023年就可以将所有灾民安置翻翻去。 咁顺利啊？ 即系嗰啲叫做复兴完成，呢个系当初嘅预计嚟嘅，但系 而家个情况而家唔使谂。 因为武肺影响呢个时间预计会延后到最少2025年，咁啊会有所延后，但系其实有期，系其实个期喺度嘅。 唔系讲真啦，嗱，我成日讲黑色笑话啦。如果日本开放话，嗱，外国人你如果喺福岛振兴嘅话咧，咩国家欢迎嘅话咧，我即刻去。我哋香港人好坚强嘅，唔不辐射嘅。 嚟福岛送永住啊！ 系啊，讲啲就你嚟福岛，好听啲就振兴啦，唔好听啲就咩你做死事。我喺福岛做嘢，跟住你俾永住权利 ，OK 即去。反正我好好过英国啦，近好多。 调翻转嚟，如果系开放俾你入去个地方啊，其实佢个本地辐射啊，已经系低过香港噶啦。 系啊， 即如果你真系咁惊辐射啊，话你应该离开香港，你应该搬嚟香港。 真系咯，呢个笑话唔知讲几多年啦。 十年前就讲到而家啦。 你开放啦，你开放我哋即刻过晒嚟。反正日本咁多乡下地方，收留几个香港嘅地方多事啦。 咁啊，仲有最后仲想调翻转讲啦，就系咁就其实有唔少人系入去红区申请咗个采访啊。佢所谓红区，其实你唔需要特别防护嘅，都已经系，因为佢真正最核心，你即系而家有核电厂范围嘅部分先系危险到你要戴保护服嘅。咁外边当刻喺嗰度系真系冇任何人去过啊嘛，又系类似嘅状况，就系封存咗十年前嗰阵时嘅样，啲人去影相啊嗰类嘢。 所以比切诺贝尔附近嗰城镇咪惨咯。而家咗咁多年啊，那个城镇依然系红区嚟嘅。你入去都要少申请嘅，即刻嘢一大堆嘢。 点解又系七八年前最多呢？就系因为嗰阵时就话即将开始执当刻撤退咗嘅地方，即系变成嗰个样啊，即系佢封存咗地震当刻嗰阵时嗰个样啊，就即将会消失噶啦。所以好多摄影师就入去影低翻系啦。 即系同我当时牛个下村会拆嗰时候咧，我就影相咗。 真系类似咁嘅状况噶，咁就佢哋影翻低啦。咁我记得系七周年嗰阵时啦，因为七周年嗰阵时就话呢一年开始，我哋就要开始执呢啲地方啦。 而家好似执咗未咧？其实好似冇讲。 执紧，执紧。执平，现在进行式，因为佢嘅执咧，其实真系好仔细，因为已经冇乜迫切性啦嘛，已经系。因为嗰啲地方就算执完之后咧，都唔会喺短时间之内俾人住翻噶啦。佢哋执咧系乜嘢咧？一部分就系攞翻入边啲物品。如果佢仲揾得翻當事人啊，就交翻俾當事人，因為其實你當初住邊度你知噶嘛，你同又同日本政府登記咗噶嘛，咁啊，嗰間屋入邊執到有啲乜嘢，譬如話啲相啊，嗰啲值得紀念嘅物品俾翻嚟，有志願團體同官方合作，就將佢清洗咗，因為你始終係黑烏影地帶嚟啊嘛，咁然後將啲嘢，將啲相，我覺得係有個志願團體主要係相，因為其他嘢都係可有可無噶嘛。但係相咧，係唔係講緊當刻嘅相啊？係講緊你啲廿分鐘離開，我斷估你唔會執得埋你屋企以前影低啲相噶嘛。咁佢就將啲有啲紀念，即係有紀念價值嘅嘢就帶翻去帶出去，咁啊請請嗰隻人俾翻受災户。 不過而家真係我諗，如果真係要再叫紀念館啊，或者真係要重新要完整，我諗起碼都等咗十年。 所以紀念館好似有嘅，我覺得係。 但係未係完整啦，你而家未重整翻當時嗰啲災難現場嗰啲清理翻嗰啲嘢，因為有好多嘢係嗰啲係真係叫紀念性一嚟嗰啲嘢咧，又要清理翻執翻去，即係分離呢啲嘢係好漫長工作嚟㗎，依咁濕碎嘢連發又發唔到嘅。 呢、这个仙台311纪念交流馆是有啲咁嘅嘢嘅，我记得是有啦。 咁呢个馆我睇过，但系大型嗰啲完整嘅纪念馆应该好似未有印象中。 俾翻人入嚟嗰度嘅地方咧，其實你已經見到佢哋已經係起翻個新嘅城鎮出嚟，你見到係好整齊、光鮮、乾淨嘅，已經係見到咁嘅樣噶啦。咁、但係佢哋最核心仲係執緊，已經係全部喐緊噶啦，咁咯。好啦， 咁大致上其实今个礼拜都叫呢啲就系回收呢十年嘅情况啦，咁都差唔多一个钟头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就系新闻啦，就好多新闻啦，可以预告啦， 可以俾定预告啦 吓。我净系讲星优大奖同埋花美通游戏奖都可唔可以讲一集噶啦？好，咁、再重新一次，我哋方物嘅 Discord 新茶馆咧就开咗啦。 网址就系我哋嘅资讯栏度，咁啊好系咁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